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少年公益图书馆在通州区宋庄镇挂牌成立。除周一闭馆之外，每周二到周日，4到15岁的小读者及其家长都能在馆内免费阅读图书。截止到目前，这所公益图书馆已经有各界捐赠图书3000多册，包含自然科学类、文学艺术类、手工绘画类等等。当代著名女性作家林白的《万物花开》最近出了新版，跟旧版相比，本书在内容上没有不同，描写一个叫王炸的乡村的原生态生活景象，贫穷怪诞又充满了勃勃生机。关于这次再版，有书评认为，这本书验证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技术如何与他的精神变化完整地融为一体。旅美作家张俊的长篇小说《此岸彼岸》近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多年的亲身体验、观察、沉淀和感悟。书中有1/3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用小说的形式展现了美国的生活，特别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今年是著名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诞辰100周年，改编自其获得全球奖影片的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将于6月12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张艺谋执导的《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相较于第一季，第二季整场演出共计7个单元节目，主创阵容由来自7个国家的18支团队及个人组成，舞台上也将展现出更加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埃尔维厄莱热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蒂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今天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无烟日，也是史上最严禁烟令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颁布3周年纪念日。记者从北京控烟协会了解到，请给北京控烟打个分网络调查完成，通过对近30000份调查问卷的筛选和综合分析，公众给北京控烟工作的评分是 83.6 分，属于良好，还有待进步。在国际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北京市工商局公布了今年一二季度在本市流通领域对5类儿童用品的抽查检验结果，涉及儿童服装、儿童鞋、儿童玩具、学生用品、童车等等，发现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不合格商品46组。市商务委近日与阿里旗下高德地图共同启动了便民生活地图项目，通过地理信息共享，为市民打造一个出行不绕远、办事少跑腿的便民生活服务平台。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达到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也是近8年来高考人数最多的一年。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深邃的夜空，星汉灿烂。你是否曾在无数个夜晚仰望星空，幻想着漫步银河？近年来，太空一直是热门话题，太空元素也被各行各业广泛使用。从文艺作品对太空的想象，到科学工作者不断对太空的探索，似乎太空中的故事从未停止过。那么，太空里到底是怎样的？星球奇境展览或许会给你一个答案。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跟随星球奇境展走进那个神秘的太空。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嗯， 今晚呢我们将走进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哈。 对， 一起去探寻一个宇宙展览、它的名字叫星球奇境。 哎，听了这个名字啊，就感觉特别的神秘。那到底能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来揭晓哈。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我们请出上海林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于小琴女士。欢迎您，于女士。 大家好。 欢迎您。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来到这儿的嘉宾会是一个女孩子， 女性。 对，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好像都是男孩会比较喜欢类似宇宙飞船呐、 对对对，而且都是活泼好动、有点调皮捣蛋的小男孩。 对、 特别喜欢一些什么天空啊、宇宙啊、外太空的世界呀、什么变形金刚啊啊，说远了好像。 好，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是吗？ 我还越能镜威力变身吗？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星球奇境的宇宙展。正好明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对 对吧？ 估计有很多小朋友应该对这个主题也非常感兴趣。 那当然了， 嗯， 今天咱们介绍完了，明天咱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看展览呗，是不是哈？ 对啦。 哎，那近年来太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哈。那么掀起这股子太空热，您觉得有哪些原因呢？ 也许是因为钢铁侠吧。 哦，钢铁侠啊，就之前好莱坞的那部电影，漫威宇宙世界的第一部，好像是吧？ 特斯拉的老板 ，Musk。所以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可能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会大家对太空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是充满好奇心的。6月2号的时候，我们会举办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谈，就是以前的一位 NASA 的宇航员，退役的宇航员，和中国的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静博士。朱静博士他曾经就说过，被很多人问过，就参加各种太空啊，还有这种天文的讲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大家会学天文学，为什么会有太空热？然后他的回答基本上都是，我想因为我们一直保持好奇心。 就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宇宙是一个很未知的世界。 那当然了。 对，所以我们对宇宙一直是有好奇心的。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之心。 对。 对。 之前也一直对比如说类似北京天文馆啊等等啊、嗯、这些地方充满着好奇，因为它里面会看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嗯， 还有今年那个什么大月亮啊， 啊对、就是、超级月亮， 哎超级月亮，我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活生生的趴在窗口看了一个晚上、 哦真的 啊、然后最后就看那么一个红点一直在那消失啊，然后在那出现啊、哦、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仰望星空之心啊， 会的会的， 对、嗯、然后就产生了很多这样的艺术作品， 嗯 对吧， 嗯， 艺术作品，比如说要是回想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于女士能想起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呢？ 啊、有很多啊，其实嗯很多艺术，比如说电影啊，有些科幻电影、嗯、它其实也是艺术的一个种类，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漫画作品，比如说花生，就是 Snoopy， 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因为 Snoopy 是 NASA 的吉祥物。 嗯 哦，是那条狗不 是, 对对 是那条狗， 它跟 NASA 也是有些关系的，是吗？ 对对对，它是因为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阿波罗十号的时候，它的那个有两个舱，一个是其中有一个舱就是以Snoopy 的名字命名的，所以他们认为 Snoopy 能够加持他们的飞行任务，所以就后来就变成。吉祥物， 他们的吉祥物了，也是其实蛮可爱的一个。 我还以为哆啦 A 梦可以加持他们呢。 啊，对，然后他有一个太空梦，就是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到月球上。 哦、嗯， 对 ，Snoopy 其实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卡通形象了。 对，其实还有好莱坞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作品，都曾经呢描述过外太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哈。然后我们也仿佛是身临其境。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征服外太空也已经不是梦想了。我们去过很多的一些星球，都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所以，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看过或者参观过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关于太空方面的展览、 嗯、 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于女士呢，咱们的这一次的星球奇境的展览究竟最大的特点您觉得是什么，就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这个太空展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它其实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科普的展览，因为它来自 NASA 旗下的Space Rocket Center， 这是以 NASA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普的太空博物馆，它也是据说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太空博物馆。那这个展览呢，它首先逃不了，首先是科普，并不是别的。就是满足其他的一些科幻呀这种，它其次呢，它讲的是它的主题是太阳系的故事。 哦， 就是人类其实我们的太空探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太阳系、 嗯、 那当然我们也有旅行者二号现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但是人类目前对于宇宙的探索还是在太阳系以内的。那这个展览的它的核心是在于通过各种不同的设备，或者说影像、电影啊，然后互动的游戏，来告诉小朋友和大朋友，人类是如何用一些器械、一些装备来探索外太空的，探索太空的。比如说，有卡西尼号，我们知道在去年九月份坠毁的，探索土星的卡西尼号，还有我们的太阳系动力系统，还有我们的宇航服，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玉兔号，比较熟悉的，还有好奇者号，这些都是我们接触到，就是因为人类迄今为止除了登陆过月球之外，我们还没有真的实地探索过其他的星球。那我们获得这些数据这些图片的来源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些装备和器械。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告诉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那我们人类是如何通过这些设备来观测宇宙的。 嗯，就是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实际的设备吗？就说这个展览会把当时的一些到底是说比如说模拟一比一建成的一些设备放到展览当中，还是说就会找一些这个当时真正的去走上太空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到展览当中呢？ 嗯，有一比一的，比如说我们知道 ISS 就是国际空间站有一个很有名的舱叫美国的命运号，命运号实验舱呢，是以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个一比一大小的。然后我们有很多珍贵的模型，比如说在 上个世纪美国和前苏联的太空战争，那里面的那个时候的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高仿金的模型，比如说石榴十号预报计划这种，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哈勃望远镜这种大型的模型，这样。 哇，那里边我们这次看到东西还真不老少，虽然说可能是有一些一比一的模型，不是说我们的真实的就是原部件哈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也足够震撼了，对不对哈？ 嗯，有两套宇航服。 哦，有两套宇航服呢。 一套是Space Rocket Center 的馆藏，是非常珍贵的一套，70年代阿波罗十三号。就是这样非常有故事的阿波罗十三号的宇航服的一个复刻版，那它其实基本是一样的，而且有宇航员曾经穿过它。 哦， 然后对，然后还有一套是我想了解 NASA 的或者说是 NASA 迷可能会知道的一套黑色的宇航服。那我们知道宇航服大多数都是白色 的， 嗯， 这套宇航服它将来也应该会是白色的，但目前它是对，它是研究阶段。我们在 NASA 的网站上可以经常看到这个图片，一个黑色的宇航服，很非常的科幻。它是从也是从美国运过来的，然后它是以后将用来，据说啊被用来要探索火星的。 哇，我突然想到了那部好莱坞获奖的影片，奥斯卡的应该是最佳导演奖还是哪部来了，就是马特达蒙演的那个火星 救援 啊，就那部电影。他们其实是要真的是穿的这样的一个宇航服去征服火星吗？ 事实上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的宇航服是分为大致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舱外服，就是我们说的宇航服，一种是舱内服。那舱外服主要还是有三层，贴身穿，然后中间有一层，外面有一层，我们能看到就是外面那一层，就那层白色的。它其实是一种飞行器，因为它要满足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候的氧气啊、通讯啊。它其实有点像，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服装，它是一个飞行器， 有点像小火箭那种。反正我看影视作品当中是这样的。 对对对， 好像还有些什么助推器啊， 哎， 然后什么氧气罐啊之类这样一些东西， 飞来飞去的还可以哈。 它有一套飞来飞去是因为重力然后它是这样，它是有一个生态系统，它形成了一个小环境， 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让宇航员在太空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不会不适应，是吧？可以自由的行走。 对，可以自由的行走，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难适应。但据说更适合女孩子。 为什么？因为女孩轻吗？ 在太空当中也是感受不到自己的重量。 对， 我听 是因为女性的女，就是有据说有科学家研究说，女孩子更适合长期的太空生活，因为她的适应力比男生要强。 她的平衡感也好像要更强一些，好像是这个原因哈。于女士，咱们具体来聊一聊这次展览当中的几个部分吧，好不好？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型的展览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个主次单元，对不对？那么其中又包含有几个部分组成呢？ 主要是有两大部分组成。然后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叫主展区，那主展区又分为月球区，我们通常会把月球区放在门口的第一个位置，因为这是预示着我们人类最开始探索的，或者说探索最有经验的就是月球。月球就会有以前的月球车，包括玉兔号啊，然后我们的宇航服，第一套宇航服就放在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区是全息科普教育仪，这个有一共有九台八大行星和一颗矮行星，每一个仪器上面它是那种有点像竖着的那种很大型、超大型那种 iPad。然后里面有各种就是关于每一个星球的所有的知识，还有探索这颗星球所用的探测器的知识都在这里边。同时它是用全息的方式呈现的， 这比较有意思。然后接下来是国际空间站区域，那我们有除了刚刚说的一比一的命运号，另外命运号实验舱部分，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装置，投影装置是直接是直接可以连到 ISS， 就是它是一个实时直播，就是国际空间站的实时直播，有时候我们会在里面看到宇航员，还有一次看到宇航员穿着小黄人的衣服。 是吗？ 对对对，就是 T 恤。 他们也很可爱。 对，有时候会做一些翻滚的动作，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知道是，因为他这个镜头是随机的。 对， 对， 对， 我们认为它是随机的，它肯定不是随机的。它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看不到宇航员，因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嘛。 会提前跟他们打好招呼，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真实的在太空的一些场景。 是不是录播，是直播。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有时候就看不到。然后接下来 是国际空间站区是吧？ 对对， 还在时差的是吗？ 对，我也觉得是。然后这个区域还有一个是一些互动的，就是你就是一些 AR 的游戏 区。 对，接下来呢，我们是火星区。火星区呢是你看我们在这个关于星球的两个区，一个是月球区，一个是火星区。 对。 那我的另外一套可能用于登陆火星的宇航服呢，就放在这个区域。 就是黑色那一套是吧？ 对对对，同时还有颜色也是，墙面的颜色也是火星的颜色。我们认为的火星的主要的颜色，因为火星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比如说它的落日是蓝色的。然后墙面是橘黄色的，因为它含铁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个是纯粹的游戏互动区，有七套互动设备。 也是 VR 吗？ 有，没有 VR， 只有AR， 还有一些物理游戏。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些小游戏来让小朋友们知道就是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一排有一个装置是九个沙袋，然后有挂绳挂连着这些沙袋，然后你可以去拉它。地球是 4.5 公斤是一个重力，然后在其他的星球上面它的力量就是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重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是 10.7 公斤，有的是 0.3 公斤，同样 4.5 公斤在不同的星球上，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力量的重力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我们可以比如说大朋友小朋友是亲身可以去体验的吗？ 对对，是的，你可以去拉它，可以感受一下。就小朋友瞬间就能知道，原来重力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体验这些挺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一些视频啊，就是说也有一些地方让大家去体验什么失重的感觉呀，等等哈。你会发现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地球上，天天头朝上脚朝下哈，但是一旦打破这样的一种就是环境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世界这么神奇。 那当然， 对，你就突然间会思考很多内容，包括什么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 我的天呀， 等等等 脑袋疼，想多了。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切身的感受一下，就是生活在这个外太空的宇航员，或者说生活在这个太空舱内的宇航员，他们的一种失重的状态，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是， 这我们可以体验得到是吧？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失重。因为很多观众问，你们能不能体验到失重？其实就是一般情况下面，我们中国的宇航员如果真的要做一些失重的体验的话，有一些还是得放到其他的地方去进行的。如果是真的失重环境的话，基本上没有游客能体验到。对，它是比如说我们我曾经参观过中国航天的那个大水槽，他们的宇航员有一些练习就放在水下进行的。包括 NASA 也是一样。因为那是有一个模拟失重的感受，但它并不主要是因为模拟失重的原因。然后世界上唯一一个真的能够体会到失重感受的是在，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巴黎。如果我如果没记错，那应该是4500欧每张门票。 4500欧，算算 大概 超贵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5000大概乘以7， 对， 就是 3万多张， 三万多人民币， 对， 一次。 但我也许我记错，但是我记得是非常贵的，而且它的体验时间也比较短。 哦， 那真的是可以再悬浮在空中。 我天，好，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星球奇境的一个宇宙展哈、 啊。 我们介绍了几大展区，有登月区、行星全息教育区、国际空间站区、火星区，听说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星球影院区，对不对？ 是，对， 啊， 对，这个是、 哦、 最重要的作品。 那这么着，我们留在下一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好不好？ 对，咱们卖个关子哈、嗯、今天就跟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就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展、 嗯、 因为在这个展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影像的东西哈、 嗯、 所以到底还能有什么样的神奇的体验呢？那我们下半段当中接着跟于女士一块来聊哈。 嗯，好，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寂寞星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如果我是石头，就要划过天空，像流星电光石火。如果我是泪水，就要写一样红，让谁都看见我。 戏剧大师伯格曼诞辰100周年，法国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6月12、13日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法国超模携手当红小生，热情演绎婚姻生活的爱与纠葛。订票6655-0000。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0。美孚1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1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开始喜欢他、爱上他，并且关注他了吗？ 啊，我忘记了。 嗯， 就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浅浅的印象，是吗？ 就是喜欢。 对，就挺痴迷的。 嗯， 就喜欢两个东西，一个是足球，一个是太空。 哇，这两个东西都不是女孩子应该正经喜欢的耶。 正经喜欢雷哥。 对，我20岁前就没留过长发。 哦， 现在也是短发。 对， 其实现在才18了。 是的， 像个女汉子一样的是吗？ 哎，但 还行。 我觉得其实小时候，虽然说可能这个不是女孩正经啊，打引号的正经喜欢的东西，但小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天文。 天文？ 对，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天文和地理还是两个学科，虽然小学不分这个学科，但那个时候我会对我表姐的一本天文，有一本书就叫天文，我会特别感兴趣， 痴迷哈。 对，然后我打开里面，我就觉得就好像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门。 嗯， 那个时候我就会看很多很多，就是类似这种图片，但那时候不太识字儿哈，就看很多很多这样的图片，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想象，而且脑子当中会幻想很多东西。 对。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们家家境还不错，他专门订了一本杂志叫奥秘。 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 有 印象。 是的， 奥秘， 我也有印象。 有印象哈。这本杂志其实它每个月都会发一本。 对，暴露年龄了。 没错，而且里边还会有针对外太空、针对宇宙的一些文章和图片。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我的这种太空梦或者说是对于太空的认知就是从这本杂志开始的。而且那本杂志它只要拿了以后我们就全班都传着看。一节课就别上了就。 你小学老师正在听你的节目跟你说。 对不起，对不起老师。 的确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两类喜欢太空的朋友，一类是真的很喜欢太空的行星，然后喜欢太空的环境，可能这类朋友会比较喜欢看类似星际穿越这样的一些电影。 是是。 还有一类朋友是喜欢幻想在太空当中搞一些什么大的战斗，比如说什么星球大战呐、之类的。 Oh, okay. 其实星球大战也是开启了很多朋友对于太空的一种遐想。对吧？ 对对， 有很多男孩那个时候整天假设教室就是在这个众多星球上，然后自己就是星球大战当中的一员，然后每天在那儿模拟，真的是把老师快气死了。 对，拿把剑是吗？ 对，所以其实这两类都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找到一些乐趣吗？ 怎么说呢？我不能说，因为科幻的话，其实它跟科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是， 我们拿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来说。其实很多科幻片里面很多导演或者编剧他们都会去，就是做科幻片之前都会去拜访 NASA、然后去问他们，哎，就是去他们拿些资料也好呀，或者说是因为要拍摄要有一些知识的储备啊，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瓦力，你们这又是个暴露年龄的动画片他的那个形象其实跟我们那个火星的那个探索火星的好奇号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资料查看一下。然后他自己就直接说就是来就是会有关系跟这些探测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阿波罗13号。其实阿波罗13号呢，我们知道那个好莱坞大片之外，就 Tom Hanks 那个片子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纪录片，我忘记哪个是先，应该是纪录片先出，因为这个片子是90年代才出来的嘛，然后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然后其实怎么说，美国宇航局他们有这种，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他们对科幻的还是挺热衷的，因为他也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科普的方式吧，就是通过科幻让更多人爱上科学也是有可能。但是他们也曾经他们深度参与过一个影片，我忘记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四个字，中文翻译是四个字，但这个影片票房上面非常的失败。但是在后来就是也又有一些科幻片的导演过度的使用了 NASA 的 这样去宣传。然后 NASA 有时候会出来说，哎，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科幻片，它不是科学，科学和科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哎，其实刚才我觉得于女士倒是说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关注，就是说其实科幻跟科学是两码事儿，但是呢其实科幻有的时候可以引发大家对于科学的兴趣。 没错没错，我觉得你说太对了。因为我比较了解，我了解就是展览了。有一个展览叫在美国很流行，很流行过一段时间，叫 Pop Knowledge。它是 Popular Culture 和 Technology 放在一块的一个单词。它讲的核心就是流行文化如何影响技术的发展。也就是那我们说的，它这个展览里面说到的流行文化，其实讲的就是科幻。就是科幻片里面以前那个可视电话，现在都变成真的了。但事实上它是先从科幻开始的，可以这么理解。 对，其实这个平常做汽车节目时候啊，也会发现有很多现在汽车的设计，就是90年代咱们说好莱坞电影当中的一些构想。比如说什么人脸识别，比如说无人驾驶，或者说比如说抬头显示，然后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都是90年代就说科幻电影当中啊，当时还得是科幻电影呢。 没错， 就是那样的电影当中的一些小的设计，现在就实现了。包括刚才其实于女士说的这个特斯拉，虽然说是开了一个玩笑哈，但是人家造车造的不错哈，造着造着就弄一个火箭把自己的车送到太空去了，就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一个梗吧。就觉得可能所有的科技都离不开人们的兴趣，就说人们只有有好奇心了，才会不停的去探索它。 对对对，所以说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艺术的从业人员，就把我们平时的这些好奇心也好，或者是最新的科技的成果也好，然后运用到自己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比如说有很多的影片包括电视剧，就拍摄了一些外太空的题材，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打小就对于太空对于宇宙充满好奇，那么未来呢可能也投身到这部分的事业当中去哈。也让我们普通的朋友更多的去了解外太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对， 所以呢接下来咱们终于是说到了我们上一节当中留下的一个部分哈，就是在这一次的互动和展区当中最受欢迎的还有一个部分叫星球影院区。那么这个影院区里边包含有哪些影视作品呢，于女士？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一个纪录片，但是它是个沉浸式的一个影厅。它大概有12块屏幕和一个中间的一个半球，就是立体的半球组成的。那这个影院在伊蒂港现场是在它户外的广场，因为里面装不下。它大概有25米乘25米这么大。那这个电影呢，它主要讲的还是太阳系的故事，就从地球出发，最后回到地球。那人类就是每一个星球，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用的是哪些探测器？但是它讲的比较有，因为它拍出来的东西是我们平时只能看到一些图片的。因为它这些素材大部分是来自于SpaceX， 其实就来自于 NASA， 因为在我们这个影片结束的时候会有就是由 NASA 授权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个片子呢，它的素材是来源于这里，然后通过我们艺术家的剪辑，然后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片子剪完，然后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做成现在这个沉浸式的一个系统里面。所以它的整个音效和环境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我刚才在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哈，看到了一些就是现场的图片。然后刚才于女士也提到了这个是一个沉浸式的影片，所以相当于是它有12块屏，然后和中间一个我看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屏幕，它是可以让人模拟出来在太空的感觉吗？会更比平常咱们看的什么 3D 啊 IMAX 啊要更逼真一些吗？ 对，是的，因为他希望就是试图能够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比如说你要在你看到你在火星上的感受，你在木星上的感受，就是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的，就收录的声音和做出编出来的一些声音特别的有趣，能很挺震撼的。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精华所在，它大概需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我建议是。不要赶在，最好是赶在5点钟之后吧，下午。因为我一直开到晚上9点半。因为平时基本上都要排队排挺长时间。 哦， 我特喜欢这种沉浸式的电影。我那时候记得在欢乐谷还是在什么地方啊，它有那种就是沉浸式体验那种小影片啊，所谓的什么4D 还是什么 5D 什么效果啊。每次看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可能未来电影会不会都是这样子的， 对， 就除了你的视觉跟听觉感受之外，更多是让你能感受，就感受到其中吧，算是那种沉浸在其中。 对其他的一些这个感知的器官都可以参与进去，比如说我们的嗅觉，我们的触觉等等哈。哎，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一个话题哈，就是明天是六一国庆儿童节，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会放假，那么家长呢可能也正在琢磨，正在犯愁，哎呦明天就放假了，那带着宝贝儿去哪玩啦？可能有一部分呢是比如说去公园，去科技馆啊什么的都有，但是我觉得去咱们这个展览也不错，但是问题就来了，那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技术性在里边哈，专业性在里边，您觉得多大的孩子去合适，他能够看得懂而且玩得比较尽兴呢？ 因为其实对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挺合适的。但是这个展览呢在刚开始策划的时候就是设置为4岁开始的，往上走就没有限制。那为什么是四岁呢？因为他对星球有一些，他可以知道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其实像这样的展览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吧，一种是孩子他不一定是知道这个太多的这种物理知识天文知识，但是没关系，他可以感受。其实这个会说是激发他的一些好奇心，因为在如果对儿童教育比较感兴趣的，如果同时关注我们这个展览的话，会发现我们有几个东西可以配合孩子参观的一个教育。我们针对幼儿园的小朋友，1到2年级、3到6年级和初中生都会有不同的预备的知识卡，进场排队之前就会发给你。那我们是鼓励家长带孩子看这些展览的时候，看这些作品的时候 OK 你就知道哦，这个知识点在哪里，那个知识点又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另外呢非常建议大家参观的时候要注意跟着我们的科学老师，我们是每半小时有一场，就像我想在任何一个科技馆目前来说还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的科学老师会把很多小故事穿插在这些导览当中，让孩子们更加的有兴趣去了解这些展品。另外如果说人太多，很多家长说人太多根本听不到，的确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配备了4个科学老师，其中有3个是中文，1个是英文。你可以扫墙上的二维码，每一件作品你都有语音图和文3种。而且我们的语音是请当时是1/3的杨磊老师录的。非常有亲和力。 就是还可以听到有亲和力的老师的声音，然后还可以去科普哈。那其实我听说这次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一嘴，说 NASA 的退役的宇航员可能会参与到这次的整个的活动当中哈，是吗？他会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是这样，他是其实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个品牌 Omega 请过来的。因为他们是我们展览的官方合作伙伴，他们曾经被授予过史努比奖。史努比奖是 NASA 的一个颁给个人或企业的一个就是非盈利性的奖项，就很难得的一个奖项。然后他们呢就他们跟 NASA 有一直也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也通过他们然后请他来到了北京。然后这位退役的宇航员叫Terry Verse。他是如果大家找到新闻的话，有一个新闻跟他非常的相关，就是有一个宇航员的头盔漏水了，就是讲的就是他在太空待过在国际空间站待过213天， 哇，将近一年哦。 对， 半年多。 对，然后他曾经在舱外行走超过6小时。哇，然后那个头盔漏水了，然后他还做了一个他的 ins 上面还有 NASA 的电视台上面有一个小视频，就是他吹那个水珠。我们知道在太空中水珠是 飞在空中的嘛，就是头盔里面的水就是这一位宇航员，非常有意思。然后美国国家地理还给他出了一本书，他那个回到地面之后，他呢明天会来悄悄的来探展，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悄悄的 对他是后天呢我们争取了一个讲座，他其实行程非常的紧张，他是昨天晚上来的，今天早上他去过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看到过他，明天他还会去一次，后天是有一个对公众的讲座，那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他会和北京天文馆的朱静博士一起对谈，这个我们发出去报名之后5分钟就报满了，然后一共有223个座位，基本上是被秒完了，一般大多数都是家长带孩子过来，基本上他这一次突然间来北京的，我们也是突然间，但是一个月前知道的，然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宇航员。 我觉得这场对谈其实很值得期待，包括这个朱静馆长啊，朱静博士，他也是很有怎么说呢，很有意思，而且做了很多科普教育的营养师。 对，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对，然后他和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一位宇航员在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碰撞的火花了。 对，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能够去到现场的家长朋友和小宝贝们、孩子们呢，一定会收益颇多的哈。那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展览哈，从去年9月份来到中国呢，到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城市了哈。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展览呢，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之前参观过的观众朋友们对咱们的这个展览反馈如何呢？ 有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反馈。客观的来说，大部分家长还非常的喜欢，因为他们觉得，从展览本身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是一个主题性的展览，有它的科普教育性，然后有它的科普教育的服务，但是仍然有一些观众有一些失望，是因为他们以为能够来这边体验失重的感觉。然后我们当时就很傻眼了，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在一个科普展览里面不大可能达到的，哪怕你去 NASA 的博物馆里面参观也不大可能去做到。不过还有一些是因为排队时间太长了。对，尤其是在上海站的时候。 因为去的人太多了，是吧？ 对。 就是体验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好，是吗？ 对，人太多的话，然后因为我们场内的人数是要控制的，因为有为了小朋友的安全，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观展，所以还是有一些，我们也觉得有些愧疚，毕竟等了很长时间，大概最多能排到3小时。 某一个项目是吗？ 不是，就进场 的部分就3个小时。 对，所以还是因为展览是从周二到周日，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9点半都开，所以其实并不建议大家都在周末的时候去。其实是小朋友放学的时候4点钟现在就放下课了，就可以带过去玩，会体验会好很多。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它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还有这个注意的事项哈。 是在每天早上10点开放，然后到晚上9点半结束，是在九仙桥路的怡迪港购物中心的1楼冬季花园和户外广场。 就是这样的一个展览哈。 对，那这个展览已经是从4月份正式开展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从4月28号开到6月18号。 其实也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对， 所以也不一定说非得集中在某几天，然后非得去排队。 对， 是吧？ 对， 非得在6月1号这一天去排队。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随着咱们这个展览的结束的时间的临近啊，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会去到那儿，因为还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嘛，6月18号哈。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们，就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的20多岁30多岁的一些大 朋友。 不，十八岁。啊， 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因为确确实实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呢，实物甚至是一比一的这种实物的展陈，也确确实实是非常不错的哈。 对，我是对那个观影体验项目特别的感兴趣。因为平常也是做一些这个影视，就是咱们演艺群会的节目哈，会有很多这个体验式的、沉浸式的项目。对，我觉得这种呢，往往会带给你不太一样的感受，而且甚至有人会觉得，可能将来的观影体验都是这种沉浸式的、 这种趋势哈。 对， 那么最后于女士呢，也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去关注咱们的星球奇境宇宙展。 来，于女士。 欢迎大家到现场来找我玩， 然后顺便可以看看能不能活捉 NASA 的这个退役的宇航员、是吧 ？Terry Worth 是吧？ 对，他明天一定会出现在场馆。 所以我们还得先查一查他的图片，然后去了之后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活人哈、真人。 但是我觉得呢，你真是如果能碰见他的话，最好提前还是要做一些功课，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Hello 啊 ，Nice to meet you 啊，不是，除了这样的一些简单的问候语之外，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简单的跟他沟通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哈。好了，那今天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了。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曙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把我们